喂， 光影幻境，音乐纵情。Hello Moto。 锵锵三人行，大家好。今天这个格局挺好的啊，马先生，这是咱们北京的嘉宾。哎呀，文道这是大老远的，你应该多来北京， 对对对， 多跟马先生聊聊， 对对对， 是吧？ 对， 你看咱仨凑一块儿，这两岸三地都有，就差台湾了。 就我算半个台湾人， 你算半个，就今天说的就是不在场的，说的就是台湾。 那好，那可以骂了是吧？不在场的通常都这个遭遇。 最近我看说台湾呐，历史教科书说那些高中老师就开始抱怨了，说他现在就是政治力量强行介入教科书的编写，叫什么意识形态指导教科书编写，所有你过去叫什么本国、我国、大陆什么全改叫中国。这咱知道就都是那种淡化。 对， 其实我觉得它有点淡化起源。 嗯， 你比如说它现在历史教材教两本，就两本书，什么就是国民党跑到台湾之前的中国历史就一本，但是从国民党跑到台湾之后的历史 就台湾史 一本，所以教那个那几千年中国文化史，那老师就说这玩意儿根本就教不完呢，你给我这么一薄本。哎，我觉得这个台湾有点有点过分吧。 但这个东西就是你没办法，民进党执政，对不对？你想想看，为什么中学里面、小学里面要教历史课？从来在现代国家里面，学校教历史课就是一种认同教育，就透过历史教育，首先让你跟别人有共同语言嘛。第二呢，就是要培养大家一个对国家的认同感，向来都这样。但尤其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个。你比如说，我以前我们也说过，我们很喜欢用我国这样的字眼，这个表述方式啊，别的语言是没有的。英文的教科书、历史教科书、英国的、美国的或者欧洲其他，没有这个我国怎么样怎么样这么一个说法。 My 什么？ 没有，绝对没有这个说法。他就顶多就是说，美国的历史教科书我看过，他说美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不会说我国。那中国人喜欢讲这个，比如说我们有学者，出去说什么话，比如说我学者、我军。都有这个一个一个讲法。 我发现台湾人呢是爱说自己名字，明明是自己吧，但是阿扁看到什么什么，这挺有意思， 他让你装可爱吧。 历史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历史很大程度上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中国的不仅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情况，历史上也是这样，包括我们这几十年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也是为它的相对应的政治服务。我们再往前也是这样，就是历史上每一次都要为统治者服务。 对， 我们看到的二十四史是一个不算真实的历史，我觉得能有20%真实就已很不错了。 对，但是问题是还好中国过去啊有这么一种传统，这个传统呢当然不能够总是实现啊，这种史观的传统，就中国的有这么一种坚持，就认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史官，即使是在宫廷里面每日记的皇帝的言行啊，这实录嘛叫做，他也应该是尽量有什么就写什么，当然这是个理想。理想上呢还有这么一个规定，就皇帝是不能看的。就皇帝比如说我当皇帝，我这个旁边我今天宰了个什么人，我做得很不对，我就很担心了，我这个史官给我怎么记录，将来不就把我骂臭了吗？我想去看一看行吗？理论上是不能碰的，皇帝是不能看的，保证他的客观，而这个实录留下来等下一个朝代的人再去整理给你做 算是。 对，但是也有很多皇帝就不管那么多啊，我就要你怎么写就怎么写啊。 但是所以他在这个文物学家上讲呢，他就比较讲究证据，就是证物文物嘛，他拿这个东西来说话，所以他对文献的那个就是认可度就相对来说就比较低。因为文献是可以改的，我们看到的文献未必就说是当时的那书印过多少次，为这个历代统治者就是所利用去更改他的面目，所以有的我们对历史很多人物也是翻来覆去的有定论。 对，你甭说文献可以改，现在就是我那天说有一新发明，网上都有了，就叫修改短信的软件，上多少万人上去下载，是什么呢？就比方说现在闹那个性绯闻的那种，你导演发给我一短信息，对吧？我可以用这种软件呢修改，改完了还像是你发给我的，我可以拿出去做证据。这都是能抹，都是能抹掉的， 太可怕。不过说到这个东西啊，我就想起来学历史啊，当然我觉得是有认同教育的作用，但我觉得还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育功能，就是解放。什么叫解放呢？这学历史最好的学法，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你学一段历史，你不只是所谓见古知今，就我们过去学历的老师说，从古人的故事里面学到教训，怎么样去学古人好的啊，避开不好的。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历史啊，你会发现过去跟现在有那么大的差别。过去的人曾经认为一个国家不能没有皇帝啊，皇帝多重要。你今天听起来这个想法很可笑，对不对？问题是解放了，解放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非常相信的东西，我们认为是很自然而然的东西，在一百年后、几百年后，后人看来可能也会觉得是很可笑的。于是你就有一个批判精神了，就会跳出来看现在的东西。 我自身就经历这种价值观的这种崩溃，就是你随着小的时候看历史教科书，上面记载的很多东西，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到前些年，越来越多的东西出来，我说，哎，这原来都是瞎编呢。你这个虚构我的记忆，为什么我对台湾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不满意？跟什么政治问题倒没关系，我觉得这是害这个孩子。我一向就说实在话，我根本不太了解什么叫意识形态，但我也挺烦意识形态。我老觉得意识形态啊，就是那么一少撮人，你凭什么就虚构我们的历史记忆，就这么蒙我们呢？ 我觉得意识形态作为少数人研究应该无可厚非，但是你作为一个普及教育，我觉得就非常难，因为它本身从学问角度上讲，它属于这比较高深的学问，而这东西它想从小学就教给你，我觉得是很难的。 但是这个东西它很渗透啊，你比如说有意识形态污染的东西啊，或者所谓叫污染 啊，对，就是 你怎么去讲什么叫中性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你有些事件，它这个虚构啊，我觉得你说的不完全正确。为什么呢？它不完全是虚构 啊！ 它最厉害的地方，它不是虚构，它选择第一。 没错， 我选择 是 吧？你新闻也是一样，每天发生那么多事儿，对吧？我拿什么事儿当新闻报给你听呢？你的历史上那么多事儿，我选哪些放进薄薄那几本教科书里头呢？第一是选择，第二选出来之后，这个东西我怎么命名它？我怎么叫它？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觉得两岸差别很大的，在台湾太平天国这个世界。台湾叫太平天国之乱，大陆叫什么？ 就太平天国运动。 运动， 它跟那个农民起义啊， 农民起义啊， 运动，运动， 而且运动。 那么在历史上啊，每次有这个皇朝啊，皇朝台湾那个皇朝之乱，那么这边也是作为一个起义，农民起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看同一件事，你不同的称呼，你整个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那你用什么来称呼他呢？你不用这些字的话，就事件， 就是他来选择嘛，他选择这个事情对他的政权是不是有好处，所以他就要去做一些就是调整嘛。 对， 跟他说，他你叫之乱，我叫运动，运动比较中性。实际上我们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也还是多少有点 负， 对，也不中性，还是很相对来偏左 啊。 那么右的东西因为有嘛，它确实有这个事实，所以呢，它有一点保留，所以叫运动。 啊、哦，你看你像你说的这些字眼儿，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经常背啊。其实也挺奇怪，就是你别到成年人了，反倒觉得呀喜欢历史，想去看一看。可是上学的时候啊，他就是对付考试。我觉得现在学生，已经就是说没有，甭管你是瞎编的还是真的，对我来说就是个手段嘛，竞争力嘛，我得过了这个考试。所以我有时候我曾经看到一个叫高考的纪录片。我就看这些孩子们呢背这个政治花了很多的时间，你知道都有简称啊，叫什么政经邓论马斯毛概，对吧？这政治经济学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概论什么的，政经邓论马斯毛概，包括改革开放，这些都算政治。可是啊，在他脑子里到底留下什么痕迹，你看看这个片段你就觉得很有意思。你看我太熟悉，就是我闻中国改革开放什么什么第一个性质第二个性质这些东西，你说哎呀我就。 所以你看为什么后来一个人长大，像你说你今天喜欢看历史啊，你长大之后你再重新读历史啊，是对小时候的颠覆，因为你在对付自己啊，这是。 你说我现在挺有感慨的是什么呢？我就想起啊，李大钊，陈独秀，这当年为了说把这个西天的真经啊，马克思主义 过来 引入中国， 抛头颅洒热，李大钊就死了嘛， 对， 抛头颅洒热血引进来的这个思想，但是都过了多少年之后，在现在学校里的政治课上，它对于学生来说变成了这么一种东西，我觉得是。 啊、我记得前阵子我看一个访问，台湾有个摇滚歌手嘛，叫伍佰嘛，伍佰呢就伍伯嘛，是吧？伍佰，伍佰呢他很有意思，他说他小时候最讨厌上学，上学之中尤其讨厌历史课，绝对就是背诵，很无聊。 嗯， 哎，但他现在呢，居然变了另一个模样，他变成什么样呢？他前阵子呢，就是看到余英时去台湾演讲， 嗯， 他这个摇滚歌手万人迷，他跑到现场。像个小粉丝一样买了一束花，好紧张，这个脸都红，等着就要跟余英时握手献花给他签名啊。然后看到石景谦也是这样， 嗯， 就为什么，就是说他，因为他长大之后他突然发现读历史啊就在颠覆自己，小时候一切这些东西进了脑，你这再讨厌他都进脑了， 嗯， 进了脑之后呢，你长大之后，哎，不是这回事，哎，这也不是那样，这也不是那样，你就等于把这个人重新挖了一遍，认识了一遍。 这种历程，这饱经沧桑的马先生，他是经历了很多翻云覆雨啊。 我觉得我们历史教育中呢，方法比较笨。其实过去的那个早期的历史教育，你稍微老一点的人，你比如七八十岁的人，你一问他，他对历史反而都比年轻人都熟。为什么？他就三字经就全教给了， 哎， 三字经里全有。 哎，对， 那么 看京剧， 对他这样的教育呢，他很平易近人， 哎， 而且三字经呢，因为他那个字数限制啊，他就把好多政治因素去掉了，他就变成一个纯事件， 嗯， 这样的话对人是有好处的， 嗯， 你如果说强化，就是强化你想让他知道的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有反感的， 嗯， 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对这个政治经济学，历史学都小时候都特别反感， 嗯， 但岁数年龄大了以后呢，他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他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历史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因为你说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就很难过，所以他要补课。 真的，我是说，你比如说邓小平理论，我现在会到书店啊， 嗯， 买一本邓小平理论， 你看到底是什么， 买毛泽东选集， 哦， 对， 真的， 我现在是带着兴趣看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啊，对。 但是我一想，怎么学校里整天背不就背这个吗？你还记不住吗？完全没印象，都不知道这是。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你说这个方法，我那天看着一个做家长的，他孩子去美国上初中，上初中这个老师啊教历史是怎么教呢？说是在美国建国以前呢，当地的那些人不也反抗英国的那个统治吗？ 对对对对， 就是好，在波士顿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一大帮民众冲上去， 哦，茶叶事件， 然后这个士兵就守在政府门口， 嗯， 然后好像是有一个上尉， 嗯， 就说开枪，然后民众纷纷倒下，嗯，后来呢这个上尉也被判刑了，就说你向老百姓开枪嘛，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案子。那老师怎么弄呢？在一个学生一回家跟妈妈说，老师说我们要开庭啊，模拟法庭， 嗯， 让同学们， 嗯， 就这是个历史悬案，让他儿子扮演那个上尉的辩护律师，同学有法官，有陪审团，哎呦这小孩啊很有兴趣去查资料，然后当庭辩论，就说当时那方证人说，有人说确实听见了一个人说开枪，然后呢这小孩就问这个假冒的这个被告，这个上尉说你是什么地方的人，那人说我是爱尔兰人，这是查资料查出来的，那这样的同学假装，而且还学爱尔兰口音，说我是爱尔兰人，然后他儿子就说，你看你听到的是英格兰口音，可这个上尉是爱尔兰人，他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呢？然后说这个有人看见当时的历史记录，就有人看见上尉挥着指挥刀让开枪，他儿子又辩护说当时是不是很多人扔石头，说对，然后他儿子就给这辩护说他拿着指挥刀有石头冲他砸过来，很本能的就要抵挡石头嘛，怎么能是先，但是他这是一种模拟性的，但是呢你看啊，这个有意思的是到最后，最后老师给这个陪审团的同学叫出去几个，最后陪审团还是没相信他儿子的辩护，还是按照当年的裁决，这个上尉命令向群众开枪， 仍然有罪。 这就是他母亲就觉得，一方面呢他又照顾到历史的这种沉重性，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用这么一种方法让大家知道一个历史， 但这有一个危险，以中国的国情来讲，什么叫危险？就是你这么搞之后啊，这学生们就会想尽办法，就看到各种立场，各种解读了， 现在的历史教育，中学生对中学生历史教育是个意识形态教育的地方，就是我不能够让你那么开放去解读，我就给你一个很封闭的环境。比如说你这么搞，你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我们今天教学生能够用这个方法去模拟庐山会议吗？模拟上庐山会议，你是毛泽东，你是彭德怀，怎么 在这儿就不准再说了， 是吧？你看吧，就是吧，你说你模拟一下。 我觉得美国这个教育它还是比较生动的。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他要是在小学时代，他要有这样一个事儿，这个历史实践，他终身都可以记住了。 没错，那真是背错记 得。但我们那个是很枯燥的，就我们能不能让它历史上生动一点？另外一个，能不能尽可能的不充分的利用这个历史事件，就适当的利用，别太充分。 对， 太充分呢，它就会扭曲。 对， 它没有这个承载力，你非把它给扭成你需要的这个样子，就会变形。 是是是。 我们知道一个变形的历史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 对， 我的很多历史都是后来自个儿慢慢拧回来的。 所以 就是靠东西看到这东西。 所以你知道，就是人家好多中国的带孩子到美国去上学，都对美国这个教育啊，就很开眼。 对， 就说他在教什么呢？说英文我不懂，叫 book smart 啊， 是就不是书本上的聪明。还有一种呢叫 street smart， 就是街头的这个聪明。他的意思是说呢，就是说你这个背书背来的，你这叫书本上的聪明。你得到街上生活中能用得上，那是你的能力， 日常生活里面的东西。 所以你刚才文道，我跟你讲，这东西有种民主意识，就是说让学生自己去找答案，可以有争议。这次你看台湾人家老师都批评说，你这个政府，你就不是搞一个声音吗？你在教科书里，你就是传递一个声音。 对， 其实我跟你说，多元化的这个社会，所谓和谐社会，我说句怎么话吧，就要允许人有不正确的自由。 对， 因为这正确不正确，这也是随顺别人的一种说法，也不见得是不正确。 对， 但你允许不允许有另一个声音？ 对，这就是关键。 而且还有一点，很多人以为就只有中国啊有政治课，美国是没政治课，其实不是了。美国也要在教育里面教宪法，美国宪法，像美国历史就是一个政治课，他要教这个立宪之父啊，美国建国之父怎么做怎么做。但那个地方你又比较起来，还有另一种差别，就刚刚我们说是教育方法的差别，对不对？还有什么差别呢？你在美国啊，比如说你学美国宪法，我认识一些小朋友，他们学美国宪法，他们学那个东西啊，是马上跟现实印证的。比如说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就讲人有言论自由，就马上拿来讨论。比如说有人烧国旗，算不算一个言论？ 哎，让孩子们讨论， 对，在讨论。而且那个东西它有现实的，就现实上我们真的看到过有人这么做，哎，果然是受宪法保障的这个权利。中国呢，现在有，我觉得有这么一种心态，就是很多人学完这个之后，比如说看刚刚小朋友说，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好，在现实上面。你去怎么解释这句话呢？你去怎么诠释它呢？怎么去印证呢？这里面很多人呢，现在中国有一种心态，就是很多人他是学的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书本上的东西，我背下来 就 book smart， 对 book smart， 我不用去跟现实印证。有时候印证说不定我不一定印证得了，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的心态就会很犬儒啊，这个叫做就虚伪，就是说我你叫我说一大堆这些话，我都会说。那现在，哎呀，这说说就算了， 是是是， 是吧？ 我觉得是，我觉得我在真正在现实社会里生活呀，那是完全的实用主义者，完全的实用主义者， 啊、谁相信呢？ 但是你说那些意识形态，我都熟， 对啊， 所以就这几十年的教育就把中国人锻炼成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它是两面的， 对， 或者说它这两面不是左右两面，是两层的，两层，它有一层是给你看的。另一层是真实的他， 对， 他自己都觉得他自己，每个人都变成是这样，而且他虚伪的时候呢，他特别自然，而这个他虚伪到自然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自然，说他那一层揭下去了， 没错， 对， 我就觉得这个测谎仪啊，在中国他没用，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呐、啊，这说假话不脸红，我个人的感觉啊。什么时候需要我跟文道坦白说一点真话的时候，我脸红发颤出汗全出现了，你知道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就是说啊，如果长期的这个人弄历史，历史又弄人的话，就会变成我这样。我这样啊，跟现在的学生非常相像。 我那天看北京报纸说，寒假第一天孩子们普遍没感觉，没有什么寒假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第二天就要上大量的补习班啊，补英语，补这个，补这个，补这个课。学校里这事儿，什么小升中啊，初升高啊，哎呦，你知道吗？他没有乐趣，而且呢，他也没有真正的了解。你比如说，我想起说一弹钢琴的，好像是傅聪吧，这钢琴家讲过一句，说是现在这个孩子啊。弹钢琴的这帮小孩，他手指头啊比我们强太多了， 对， 手指头 非常好， 手指头太灵活了，他很佩服。但他又说了一句，可是音乐在哪儿呢？ 嗯， 就是说这些孩子是家里就强迫，他也没什么喜欢不喜欢就练，可是你真心的你爱这个东西吗？你能表达出他的那个内涵吗？这需要你有一定的爱文化的东西。 而且大音乐家文化涵养是很深的，你看贝多芬是音乐家，但他喜欢读康德哲学， 哎， 就是你没有一点文化修养是搞不好。但什么叫有文化修养？你得有闲啊！现在的孩子啊，都给填满了， 没错， 他哪还有空闲闲？我看那些家长说是吧，马老师就是看着那孩子哦，放完学学钢琴，学这个，学外语，24小时都给计划好填满 了。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他小的时候啊，技巧是第一位的。你无论傅聪先生怎么说，他小时候也是技巧高于别人的。你在有技巧的可能下，才凭这感觉。 对， 音乐在哪儿？一开始是技巧在哪儿？你说，你比如我不会弹钢琴，我音乐感受特别好，你就扫地出门了。所以呢，所有的人一定要先拼技巧，这是当今科学社会或者说我们经济社会的必然结果，逃不掉。我没法去来说，你比如音乐学院说你这不会，什么都不会，你音乐感觉好这事儿我没法招你。 对对对，他这个反正是、嗯、 对，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他感觉还有一个就是说文学的这一部分修养啊，他会后天是可以提高的。 嗯，但是 技术的东西一定是童子功，你比如钢琴这类一定是童子功。 嗯， 你小时候如果没，就像我这个，我就是把手指头练断了也不成了。 嗯，但是他指的就是这个，你技术活过关了、嗯、可是你还必须有真正的这个爱，你才能不断的增长提高嘛。 那我想他也就是金字塔型的，就最终还是有几个人， 对， 大部分人都是平庸的，这是每个领域都是一样的， 就等于像郎朗或李云迪、 啊、对对对对， 技术上绝对过关了， 过关， 但是年纪 有感觉， 哎，20多岁了，接下来就得过这一关了、 啊、如果 这关你过不过得去呢？ 十几岁的孩子就达到赢，处处都好，我觉得太难了。 那也， 所以他们也说嘛，说这1万个孩子都练弹钢琴，能出来一两个，这就算不错了。 对对 啊！但现在中国很奇怪，现在很多外国传统，就是中国现在是全世界钢琴 最多的国家， 最多的国家，然后最多人学钢琴的国家。 我们怎么爱钢琴？ 对呀、啊，对。但问题在中国，我们钢琴太。